愿苍天可怜我们。 他们都走出去，在楼梯上遇到了莫莱尔夫人。莫莱尔夫人实在怕到办公室里来。一会儿，他们便到了卡尼班利街，码头上聚满了人，人群都让路给莫莱尔先生。埃及王号，埃及王号，埃及王号，每一个声音都这样说。说来奇怪，在圣前瞭望塔前面有一艘帆船的尾部用白漆漆着这些字样：埃及王号，马赛·莫莱尔父子公司。它简直和那艘埃及王号一模一样，而且是满载着货的，大概还是装着洋红和靛青。他抛下锚，收了所有的帆，甲板上有加莫特船长在那儿发号施令，而皮尼龙正在向莫莱尔先生打着旗语。再要怀疑是不可能的了，眼前就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证据，而且10000多人都在场充当见证人，帮助作证。莫莱尔父子在第一宴上拥抱起来，市民们望着这奇迹都在鼓掌欢呼。这时有一个留着一脸黑胡子的男子站在一处哨兵的岗亭里，望着这个场面，令人感动地低声说道：快乐吧，宝贵的信呢，愿上帝祝福您以往未来所做预做的种种善事，让我的感激和您的恩惠都安息在阴影里吧。于是这个人带着一个愉快的微笑，他离开了他那隐身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下一座登陆用的踏级，高呼了三声：加克布，加克布，加克布。于是一艘小艇向岸边划来，接他上船，送他到一艘设备华丽的游艇旁边。他像一个水手那样灵活地跳上了游艇的甲板，从那儿再回过身来望了一望莫莱尔先生。莫莱尔先生欢喜的眼泪直流，正在极其亲热的和他周围的人一一握手，并以感激的眼光射向天空，似乎想在天上寻觅那不可知的造福者似的。现在那个男人说：永别了仁慈、人道和感激，永别了一切高贵的情谊。我一代天报偿了善人，现在复仇之神授我以他的权力命我去惩罚恶人。随着这些话，他发出一个信号，而像是就只等待着信号似的，游艇立刻向港外开去了。1838年初，巴黎上流社会的两个青年阿尔佩·马斯夫子爵和弗兰士·伊皮纳男爵到了佛罗伦萨，他们是约定来参观那一年罗马的狂欢节的，事先说定由弗兰士充当阿尔佩的向导，因为前者最近这3-4年来一直住在意大利，在罗马度狂欢节不是一件小事情，尤其是假如你不愿意在布波尔广场或范西诺广场上过夜的话。所以他们写信给埃斯巴广场伦敦旅馆的老板佩利尼，吩咐为他们保留几个舒适的房间。佩利尼老板回信说，他只有2间寝室和1间内房，在3层楼，租金很低廉，每天只要1个卢伊。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为了想尽量好好地利用多余的时间，阿尔佩就动身到那不勒斯去游览。 而弗兰士则依旧留在佛罗伦萨。在这儿过了几天以后，他去过那家叫卡西诺的俱乐部，并在佛罗伦萨的几家贵族家里度过两三个夜晚。在他访问了波拿巴的摇篮科西嘉以后，他忽然想再去访问一下拿破仑的监禁地额尔巴。一天傍晚，他解开一艘系在利沃纳港内铁环上的小船，跳到船里，用他的披风裹住身体，躺在船里，对船员们说，开到额尔巴岛去。那艘小船像一只小鸟似的射出了港口。第二天早晨，弗兰士便在弗拉约港弃舟登岸。在踏遍了那位巨人所留下的足迹以后，他又在岛上游览了一番，然后重新上船向马西亚纳驶去。两个小时以后，他在皮亚诺扎上岸。他曾听人若有其事地说过，那儿遍地都是红色的鹧鸪，但打猎的成绩却很坏。弗兰士只射死了几只鹧鸪，而像每一个失败的猎人一样，他回到船上就大发脾气。哦，假如大人高兴的话，船长说，您可以去一个绝妙的地方去打猎。在哪儿？哎，您看见那个岛了吗？船长指着一堆耸立在蔚蓝色的海面上的圆锥形的东西说，嗯，这是什么岛？基督山岛。但是我没有在这个岛上打猎的许可证啊。哎呀，大人无需要许可证，只因为那个岛上是没有人住的。哦，真的？地中海中有一个荒岛，真可算是一件怪事了。哈，那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小岛是一大堆岩石，岛上啊连一亩可耕种的地都没有。这个岛属于哪个国呀？属于托斯卡纳的。那儿有什么可以打的？成千头野山羊。哈，我想他们大概是舔石头过活吧。哼，弗兰士怀疑地笑了笑说，哎，不，石缝里有小树长出来，可以啃嫩叶吃啊。那我睡在什么地方呢？在岸上的岩洞里，或是裹了披风睡在船上。而且要是大人高兴的话，我们打完猎以后可以马上离开。我们黑天白夜都是一样能航行的，假如风息了，我们可以用桨。弗兰士离他的同伴重聚的日子还早，而对于罗马的寓所又已别无其他困难，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听到他同意了，水手们就互相低声交谈了几句。喂，他问道，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吗？哦，不，船长答道，但是我们必须得警告大人，那个岛是很麻烦的。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山虽然没有人住，但偶尔也被走私贩子和海盗用来做避难所。他们呢，都是从科西嘉、萨丁或者非洲来的。假如有人去告我们曾到过那儿，那我们回到里沃纳的时候就得被检疫所扣留六天。哎呀，见鬼，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六天正巧是上帝创造世界所需要的时间。伙计们，这个时间未免太长了一点吧。但谁会说大人曾到过基督山呢？嗯，好，我当然不会说。弗兰士喊道。我也不，我也不。水手们同声说着。好，那么转舵向基督山。船长下了几个命令，船头开始向那个岛转过去，不久小船就已朝那个方向驶去了。弗兰士等一切手续都已完毕，等帆船吹饱了风，四个水手已站定了地位，三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然后又重新拾起话头。盖泰诺，他对船长说，你告诉我，基督山是海盗的一个避难所，据我看他们可并不像山羊那样好玩啊。啊，是的，大人，这是真的。我知道走私贩子是有的，但我想 自从阿尔基尔被攻克，摄政制度被摧毁以来，海盗似乎只是库珀和玛丽亚特上尉的传奇小说中的人物了吧？大人错了，海盗是有的，正像现在还有强盗一样。大家不是都相信强盗已被教皇利奥十二世消灭了吗？可是他们每天还在罗马的城门口抢劫旅客，大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六个月前法国代理公使在离维莱特利500步以内被抢的那回事吗？哦，是的，我听说过。好了，那么假如大人也像我们一样常住在利沃纳，您就会时时听到人说，一艘小帆船或是一艘英国游艇本来是要开到巴斯蒂亚、菲拉约港或奇维塔、维吉亚去的，而结果竟没有到，谁都不知道那条船怎么了，无疑的是处在岩石上沉没了。哼，他所碰到的这块岩石却是一艘又长又窄的船，船上有六个人或是八个人，他们呢在某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在某一个荒凉的小岛附近上去袭击他、抢劫他，就像强盗在一座树林的拐角上抢劫一辆马车一样。但是裹紧了风衣躺在小船里的弗兰士问道，那些遭抢劫的人为什么不向法国、萨丁或是托斯卡纳政府去控告呢？为什么？是的，为什么？因为首先他们把帆船上一切他们认为值得拿的东西都搬到他们自己的小船上，然后他们把船员的手脚都绑起来，给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绑上一个24磅重的铁球，在帆船底上凿一个大洞，然后他们就离开它。十分钟以后，那艘船就开始向左或者向右、向前向后摆荡起来，然后就往下沉，一会儿倾到这边，一会儿倾到那边，它沉浮了几次，突然发出放大炮似的一声巨响，这是甲板里的空气爆炸了。不久排水孔里就像鲸鱼的喷水口似的窜了出来，帆船发出最后一声呻吟，然后打了几个转转就不见了，只在海洋里造成了一个大漩涡，于是一切就完了。在五分钟之内，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看到帆船究竟躺在海底的哪一角落。你现在懂了吧？为什么没有人向政府去控告？为什么帆船不到港的原因了吧？啊？要是盖泰诺在提议远征打猎以前讲了这番话，弗兰士在接受他的建议以前大概会犹豫一下，但现在他们已经出发了，他认为后退就是示弱，有些人不会轻率地自甘去冒险，但假如危险临头的时候却能以泰然自若的冷静态度去对付他，他便是那种人。有些人很镇定果敢，他们把危险看作一次决斗中的敌手，他们计算他的动作，研究他的进攻，他们的后退只是为了喘一口气，并不是表示怯懦，他们懂得一切与自己有利的地方能一击杀死敌人，他也是那种人。哼，他说，我游遍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我曾在多岛海上航行过两个月，可是海盗或强盗我却连影子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我讲这些话给大人听，并不是要改变您的计划，盖泰诺答道，但您问到我，所以我回答您，如此而已啊。是的，我亲爱的盖泰诺，你这番话有趣极了，我希望能好好的回味它一下。驶到基督山去吧，风势很猛，小船以每小时六七海里的速度航进，他们正在很迅速地接近他们的目的地。当他们接近那个岛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像是从海底里升起了一个庞然大物， 透过薄暮余晖里的明净的天空，他们可以辨别出岩石一块靠一块的堆积着，像一座武器库里的炮弹一样。在石缝里生长着青绿色的灌木和小树。至于水手们，在表面上虽然十分平静，但却显然抱着戒心，正非常小心地注视着那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玻璃一般光滑的海面。海面上只能看到几艘渔船和他们的白帆。当他们离基督山只有15法里的时候，太阳开始沉落到科西嘉的后面。科西嘉的群山衬托着天空，画出鲜明的轮廓，雄劲地承露着峥嵘的山峰。这座大岩山像巨人亚达麦斯托似的气势汹汹地俯视着小船，它遮住了太阳，而太阳染红了它较高的山巅。阴影渐渐从海上升起，似乎像在驱逐落日的余晖。最后，太阳的余晖停止在山顶上，在那儿逗留了一会儿，把山顶染成火红色，像一座火山的峰顶。然后，阴影渐渐地吞没了山顶，像它刚才吞没山脚一样，而全岛现在变成了一座灰色的山，越来越昏沉。半个小时后，已经是完全的黑夜了。幸而海员们走惯了这些航路，熟知卡斯多纳群岛一带的每一块礁石，因为在这样的昏黑之中，弗兰士并不是十分安心的。科西嘉早已不见了，基督山也不知隐在何处，但水手们却似乎像大山猫一样能在暗中看物，而舵手也没有露出丝毫的犹豫。太阳落山以后，又过了一个钟头，弗兰士好像觉得在左手1/4法里那边看到一大座黑压压的东西，他认不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为了怕把一片浮云错认作陆地以致引起水手们的笑话，他依旧保持着沉默。突然间，岸上现出一大片光，陆地或许会像一片云，但火光却不是一颗陨星。啊，这片光是什么？他问。嘘，别出声，那是火光。但你告诉我，岛上是没有居民的呀。我说那上面没有固定的居民，但我也说过，有时它是走私贩子的港口，并且还有海盗。盖特诺把弗兰士的话重复了一遍，就是为了那个理由，我才吩咐驶过那个岛，因为你也可以看到，那火光是在我们后面了。但这个火光，弗兰士又问，在我看来倒不是使我们应该警戒，而是应该使我们放心的。凡是不愿意被人看见的人是不会举火的。哦，这个理由不能成立，盖泰诺说。假如您能在黑暗中猜到这个岛的方向，您就会知道那一片火光从侧面或皮亚扎纳岛那边看过去是望不见的，只有从海上才看得到。那么你以为这一片火光等于宣布有不速之客在那儿吗？那正是我们必须确定的事。盖泰诺回答，他的眼睛盯着这颗路上的星。你怎么去确定呢？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盖泰诺和他的伙计们开始商量，经过5分钟的讨论以后，就采取了一种行动，使小船掉过头来。他们朝来时的方向向回转，几分钟后火光不见了，已被一片隆起的高地遮住了。舵手又改变了小帆船的方向，船便急速地向岛靠拢去， 不久就进入离岛50步的距离之内。凯泰诺拉落船帆，小船不动了。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做完的。自从他们改变方向以来，就不曾说过一个字。这次远征行猎是盖泰诺建议的，所以他自动地负起全责。四个水手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同时并把他们的桨准备好，以便随时可以划走。关于这一点，靠着黑暗的帮忙，大概是不难办到的。至于弗兰什，他以极端冷静的态度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武器，他有两支双冲枪和一支马枪，他都装上了子弹，往着枪机静静地等着。这时船长已脱掉他的背心和衬衫，紧了紧他的裤子。他本来是赤脚的，所以根本没有鞋袜可脱。这些步骤完成以后，他用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一个要大家保持静默的暗号，就无声无息地滑入海里，极其小心地向岸边游去，没有发出一丝最轻微的声音。只有从那条发灵光的水痕才能追踪到他。这条痕迹不久也不见了，显然他已经到岸了。在半个小时内，船上的每一个人都一动不动。当那道同样发光的痕迹又出现时，他用力地划了两划，就又回到了船上。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祝愿家的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的幸福。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 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半个小时过去了，船上的人一动不动。当那道同样发光的痕迹又出现的时候，盖泰诺用力划了两划，就又回到了船上。怎么样？弗兰什和水手们齐声问道。他们是西班牙走私贩子，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和他们在一起。科西嘉强盗怎么会和西班牙走私贩子一起在这儿呢？嗨，盖泰诺用基督教徒那种极其慈悲的口吻回答说，我们应该永远互相帮助，强盗常常被宪兵或者马枪兵逼得走投无路，他们看到一条小船，而船上是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他们就来要求我们庇护。对于一个被追得走投无路的可怜虫，你怎么能拒绝帮助呢？我们就收留了他们，而为了更安全起见，我们就驶到海上来，这并不破费我们什么，但却救了一个同类人的性命，或至少是救了他的自由。而他一有机会就会报告我们只是一个安全地点，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货物顺顺利利地卸到岸上去。啊，弗兰什说，那么你们偶尔也走私的了，盖泰诺？大人，人总得样样都干一点吧，我们总得要生活呀，是不是？盖泰诺带着一个难以形容的微笑回答。那么你认识基督山上现在那些人喽？啊，是的，我们水手就像是互济会的会员，可以凭某种暗号互相认识的。假如我们上岸去，你以为不要紧吗？一点都不必怕，走私贩子不是贼，但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呢？弗兰什说， 心中计算着危险的可能性。 哦，盖泰诺说，他们做强盗可不是他们的错，那是当局的错。 怎么会呢？他们所以被追得走投无路，是因为摘了一个瓢，而当局似乎认为科西嘉人的天性里不该有为自己复仇的念头似的。 你这摘了一个瓢是什么意思？是暗杀了一个人吗？ 弗兰士继续追根究底地说， 我的意思是他们杀了一个仇人，那和普通的暗杀就大不相同了。 这时弗兰克说，好吧，那么我们去求这些走私贩子和强盗的庇护吧。你想他们肯不肯？ 啊，一定肯，一定肯。 他们有多少人？ 四个，加上两个强盗，一共六个， 正好和我们相等。那么他们假如要捣乱，我们也能抵挡住他们吗？ 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是到基督山去吧。 是啊，但是大人得允许我们采取某种预防的措施。 好，只管做吧。要像涅斯托尔一样的聪明和尤利西斯一样的慎重，我不但允许，而且还鼓励你这样做。 那么别出声，盖泰诺说。每一个人都不再出声了。像弗兰士这样一个能认清事物真相的人，知道他所处的地位的确很重要。他现在是孤零零的，独自和一群水手在黑暗里。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没有理由要尽忠于他。他们知道他的腰带里藏着几千法郎，他们曾屡次查看他的武器，他那几支枪是非常漂亮的。当他们查看的时候，即使说并不带着嫉妒，至少却充满着好奇心。在另一方面，他就要上岸了，而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再无其他任何的保护。这个岛虽然有着一个非常富于宗教意味的名字，但在弗兰士看来，除了感谢走私贩子和强盗的庇护以外，似乎并不比基督被钉死在独楼地更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帆船被凿的那种故事在白天像是难以相信的，但是在夜里想来却似乎非常可能。处在这两种想象的危险之间，他不敢把眼睛离开船员，或把他的手离开枪。然后水手们又扯起了帆，帆船又破浪前进了。弗兰士的眼睛现在比较习惯于黑暗了，他也可以从黑暗中辨别出小船顺着他航行的那个花岗石的巨人，然后转过一块岩石，他看到了明亮的火光，火光周围坐着五六个人，火焰照亮了100步以内的海面。盖泰诺沿着光圈的边缘航行，小心地使船保持在光线之外，然后当他们驶到火光正面的时候，他就笔直地驶入光圈的中心，嘴里唱起一曲渔歌，他的伙计们也同声合唱。歌声一响，坐在火堆周围的人就站起身来，向灯暗的地方走过来，他们的眼睛死盯着小船，显然是判断来势和推测来意的。不久，他们像是满意了，就回到他们的火堆那儿。火堆上正烤着一只整个的野山羊。当小船驶入距岸20步之内时，滩头上的那个人就把他的马枪做了一个哨兵遇见巡逻兵的姿势，并用萨丁语喊道， 哪一个？ 弗兰士冷静地把手指按在枪机上。盖泰诺和这个人交谈了几句，这几句话弗兰士虽然不懂，但一听便知是在讲他。 啊，大人，愿不愿意通报姓名啊？ 盖泰诺问。 我的名字不能讲出来，只说我是一个来游玩的法国旅客就得了。 盖泰诺把这个答复传达以后，哨兵就对坐在火堆周围的一个人发了一声命令，那个人就站起来消失在岩石堆里了。谁都没有讲话， 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弗兰士忙着做上岸的准备，水手们忙着收帆，走私贩子们忙着烤他们的野山羊，但在这一切互不相关的动作之中，他们显然互相在打量对方。那个走开的人突然从他离开的那个地方的对面回来了，他用头向哨兵示意，那哨兵就转向小船，说出了一句意大利语。这句意大利语是无法翻译的，它的意思同时包含着来吧，请进，欢迎光临，只当在你自己家里一样，你就是主人了。这个字就像是莫里埃那句土耳其语一样，使那些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大为吃惊，因为它所包括的事物太多了。水手们不等第二声邀请，用桨猛划四下就已到岸边，盖泰诺一跃上岸，和那哨兵交谈了几句，接着他的伙计们也上了岸，最后才轮到弗兰什。弗兰什把一支枪背到自己的肩头，另一支由盖泰诺拿着，而他的马枪则由一个水手背着。他的服装半似艺术家，半似花花公子，并没有引起对方的怀疑，因此也没有惹起什么不安。小船已系在岸边，他们向前走了几步，找到了一个舒服的露宿地点，但是他们所选择的地点显然不合那个当哨兵的走私贩子的心意，因为他大声喊道，请你们别在那儿。盖泰诺低声地道了一声歉，向对面走去，两个水手已经在火堆上点燃了火把，照着他们走。他们约莫前进了30步，然后在一小堆岩石环绕的空地上停了下来，空地里座位已经准备好了，像哨兵的站岗亭一样。四面的岩石缝里生长着几株矮小的橡树和繁密的金年花丛。弗兰士用一只火把向地下照看，凭着火把的光看到一堆灰烬，证明这一块隐蔽的地点并不是他第一个发现的，而无疑的是，那些好奇的访问者在基督山，这是驻足点之一。至于他以前的种种预测，在他上路以后，在他看到那批主人的无所谓，即使不算是有意的态度以后，他的成见已经打消了。或更准确的一点说，只是看到那只山羊，以致他的念头就转到食欲上去了。他向盖泰诺提起这一点，盖泰诺回答说，预备晚餐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他们的船里有面包、酒和半打鹧鸪，只要升起一堆好火来烤熟他们就得了。而且他又说，假如他们的烤肉香味引诱了您，我们可以拿两只鸟去和他们换一块来。你倒像是天生的外交家呀，弗兰士答道，那就去试试看吧。这时水手们已拾了许多的枯枝，升起一堆火来。弗兰士嗅着烤山羊的香味，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船长带着一种神秘的神色回来了。怎么样，弗兰士问道，有什么新消息？他们拒绝了吗？正巧相反，盖泰诺答道，首领听说您是一位法国青年，就请您去和他们一同用晚餐。哦，这位首领倒非常客气，我看也不必反对吧，尤其是我还带着我那一份晚餐去呢。哦，不用那样，他们的晚餐丰富得很呢。但是他们有一个附加的条件，方能请您到他们的家里去。他们的家？难道他们在这儿盖房子了吗？啊，不不不不，但反正他们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住处，这是他们说的。那么你认识这位首领吗？哦，我听人说到过他。是好是坏？那都可以说。见鬼！是什么条件呢？您 得蒙住眼睛，直到他亲自吩咐您的时候才可以把绑带取下来。弗兰士望着盖泰诺，想看看他对于这个建议是怎样的想法。啊，他猜到了弗兰士的念头，就回答说，我知道这是值得想一想的。假如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怎么样呢？ 我？嗨，我是光棍一条，没什么可丧失的，我当然去呀。 你接受这个条件吗？ 我接受啊，就算是出于好奇心吧。啊， 那么这位首领有非常奇特之处吗？ 听着，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突然停住了口，看看附近有没有人。 他们怎么说？哎，他们说呀，说这位首领住在一个岩洞里，和他一比，皮蒂宫简直就不算一回事儿了。 瞎扯。弗兰士说着又坐了下来。 哎，真的真的，这不是瞎扯，这是真的。圣菲迪南号的舵手看嘛，曾经进去过一次，他出来以后奇怪的了不得，发誓说这样的金银珠宝只有在童话里才听到过。 你知不知道，弗兰士说，假如这种故事是真的，你这不是领我到阿里巴巴的宝库里去了吗？ 嗨，我只是把听到的话告诉您而已。 那么你劝我接受吗？ 哈，我可没有那样说啊，大人尽可细听尊便，这件事我可不敢劝您。 弗兰士想了想，觉得一个人既然那样有钱，就绝不会想抢他腰中的区区之数了。既然等着他的只是一顿美好的晚餐，他就接受了。盖泰诺带着他的答复走了。弗兰士是很审慎的，很希望尽可能的多知道些关于这位东道主的一切。在对话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水手坐在旁边，庄重地翻弄着鹧鸪，带着一种很以他的职守为荣的神气。于是他转向了这个水手，问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因为根本看不见有什么帆船。 那个大可不用担心， 那个水手回答， 我知道他们的帆船在哪儿。 是一艘非常漂亮的帆船吗？ 就是叫我环航全球，我也不希望再要一艘比它更好的了。 它的载重是哪一级的？ 大概100吨左右，但是它吃得住任何的风浪，它就是英国人所谓的游艇。 哦，哪儿造的？ 我不知道啊， 但据我自己的看法，它是一条热那亚船。但是一个走私贩子的领袖，弗兰士又说，怎么敢到热那亚去定造一艘这样的船呢？ 我没有说那个船主是一个走私贩子呀， 水手答道。是的，但我想盖泰诺说过的。 盖泰诺？他只远远地见过那条船，他还从来没和船上的人讲过话呢。 假如这个人不是一个走私贩子，那他是什么人呢？ 一位有钱的先生，以旅行来取乐的。 哦，弗兰士心里想，他是越来越神秘了，两个人的话都不对头。啊，他叫什么名字？ 假如你问他，哎，他就是水手辛巴德，但我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 水手辛巴德？ 是的。 他住在什么地方？海上啊。他是哪一国人呢？ 那我不知道。 你见过他吗？ 哦，见过几次。 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 大人可以自己来判断。 他在哪儿接见我呢？ 一定就在盖泰诺告诉您的那个地下宫殿里。 你们到岛上来的时候，看到岛上没有人，就从来没为好奇心所驱使去寻找这座魔宫吗？ 好，找过不止一次了，但总是一场空。我们把那个岩洞全部检查过了，但始终找不到一点点洞口的痕迹。 他们说那扇门不是用钥匙开的，而是用一个魔字叫开的。哦，果然不错。弗兰士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千零一夜里一个神怪的故事。大人恭候台驾，一个声音说。弗兰士认出这是那个哨兵的声音，他带着游艇上的两个船员一同来。弗兰士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交给对他说话的那个人。他们一言不发地把他的眼睛蒙起来，而且蒙得很小心，表示他们很了解他想趁机偷看。蒙好了以后，就要他答应绝不抬高绑带。于是他的两个向导夹住他的手臂，扶着他向前走，由那个哨兵在前面领路。走了二十多步左右以后，他就嗅到开胃的野山羊的香味，知道他正在经过露营的地点了。他们又领着他向前走了五十步左右，显然在向那个禁止该泰诺走的方向前进。他现在才了解为什么不准他们在那儿露宿了。不久，由于空气的转变，他知道他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洞里。再走了几秒钟，他听到刺啦啦一声响，他觉得空气似乎又变了，变得芳香扑鼻。终于，他的脚踏到一张又厚又软的地毯上，他的向导放松了他的手臂。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一个声音用优美的法语，虽然带着一点外国口音说，欢迎阁下，请您除掉您的绑带。这当然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弗兰士无需这种许可，再说第二遍立刻解开了他的手帕。他发觉自己已站在一个年约38到40岁的男子的面前，那个人穿着一套突尼斯人的服饰，就是说一顶红色的便帽，帽上垂下一长绺蓝色的丝穗，一件绣金的黑色长袍，深红色的裤子，铜色的扎脚套，扎脚套很宽松，也像长袍一样是绣金的，一双黄色的拖鞋，他的腰部围着一条华丽的丝带，腰带上插着一柄锋利的小弯刀。虽然他的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但这个人的脸实在是漂亮。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像是具有穿透力的，鼻梁笔直，几乎和额头齐平，纯粹是希腊型的鼻子。他的牙齿洁白得像珍珠，排得很整齐美观，牙齿上面是一丛黑色的胡须。但那种苍白的脸色是很显眼的，或许他曾长期被囚禁在一座坟墓里，以致无法再恢复活人那种健康的肤色。他的身材并不十分高，但却极其匀称，而像法国南方人一样，手脚都很细巧。但是弗兰士惊奇的是，他曾把该泰诺的描写斥为荒唐之言，而现在竟亲自证实了居士的华丽。整个房间都挂满了绣着金花的大红锦缎，房间里有一个像天然从墙上嵌成的壁龛，上面放着一套阿拉伯式的宝剑，剑鞘是银的，剑柄上镶嵌着灿烂的宝石。天花板上悬下一盏威尼斯的琉璃灯，样式和色彩都很美丽，而脚下则是土耳其的地毯，软得陷及脚背。弗兰士进来的那扇门前悬着织锦门楣，另一扇门前也悬着同样的门楣，那大概是通第二个房间的。那个房间里似乎灯烛辉煌。那位主人暂时让弗兰士去表示他的惊讶，同时却在打量他，始终不曾把眼光离开过他。阁下，他终于说，刚才领您到这儿来的时候唐突尊驾，万分抱歉，但这个岛一向是荒无人居的，假如这个御处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在我出外回来的时候，无疑会发现我这所临时别墅会被人翻得乱七八糟，那就未免太可恼了。倒也不是怕受损失，而是因为我现在能和人世全部隔绝，到那时怕再不能享受这种乐趣了。现在让我尽量来使您忘记这暂时的不快，而献给您绝对想不到在这儿能找到的东西吧，就是说一顿勉强可以下口的晚餐和相当舒服的床铺。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仿佛就在昨天。